句话，第一句就是人呢，只要你勤奋，你的目标都能达到。第二句就是眼睛里面要有活，自己要主动找到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希望你可以继续愿意折腾的活着。 你指着那片雨后的天，我轻轻微笑扬起脸，凡事要把它印在心里面。我曾爱笑的脸颊，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。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，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。生命完美的答案，无非走过没有遗憾。有时也寂寞，也很失落，心疼用

树下坐着个纸盒，平凡的外壳是成长的目击者，一时欲火的意外和选择，被谁用生活藏起了，如今我掀开相聚手，才发现满的该不合。

陪着你直到永远。开始是我们相遇，后来是我们分离，天空都一样美丽。那许多甜的情节，那许多复杂表情，慢慢都成为记忆。再翻开旧书信，再唱起老歌曲，字字句句与人生在我的心里流传在他的梦里，都终将成为过去。开始是我们相遇，后来是我们分离，天空都一样美丽。那许多简单情节，那许多复杂表情，慢慢都成为记忆。再翻开旧书信，再唱起老歌曲，字字句句与人生 上。